18,000人死亡。俄罗斯的确诊人数突破100,000，单日新增7,099人受到感染，创单日新高。死亡病例亦都突破1,000宗。德国再多1,478人确诊，数字连续第四日上升。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疫情持续缓和，西班牙再多268人死亡，是近6个星期以来最低。意大利下个星期一起，视乎全国不同地区的疫情，考虑逐步放宽封锁令。世卫欧洲区域主任克鲁格说，有采取社交距离措施的44个欧洲成员国当中，大约3/4开始或者正是计划放宽措施。他警告，病毒无情，不会很快消失，各国必须保持警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4,378点，是跌25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916点，跌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6.59，瑞士法郎0.972，加元1.39，人民币7.063，英镑对美元1.251，欧元对美元1.086，澳元对美元0.652，新西兰元对美元0.61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2.38美元，卖出1,704.73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天气炎热，气温介乎23至29度。听晚有一两阵薄雾，吹和缓冬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炎热，下周气温进一步上升。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哎呀，到期要帮阿妈交水费，仲要赶住交税同差饷地租添，点算啊？系，而家开始水费、税同差饷地租单都印咗转数快嘅 QR code。只要用手机银行或电子钱包扫一扫就可以缴费。转数快，数码缴费话咁易。以上资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巴打想分手，不如听咗呢隻歌先啦。 若为我好，为何还提出分手？为我好，我劝你无需内疚，讲得很伟大，不过已听够，连痛苦也要我独承受。别为我好，离场时无需开口，任你专心请享受自由。假使你亦亏欠够，何苦假装挽救？ 分手嘅时候口口声声话系为对方好，系人听到都只系大话嚟噶啦。Angela 今次用女生嘅角度话俾你知，呢一种假慈悲显得更加之自私同埋懦弱。下次想分手，巴打门都系讲真话罢啦。作曲林奕匡，填词张楚乔，编曲张子坚，监制 Eric Kwok。 若为我好，为何还提出分手？为我好，我劝你无需内疚。 上榜3星期，回落12级，中文歌曲龙虎榜今个礼拜第18位，许盛允，别为我好。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喂，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磨莉，敏感时刻。 10:09啊，嚟到咧星期四晚嘅敏感时刻，喺直播室有魔莉啦，有 Kitty 啦，喺电话旁边有敏大人嘅 ，Hello， 系， 咁我记得咧，上次咧我就同阿敏大人有讲开咧，就啊睇紧一套咧关于呢个冤案嘅剧啊， 嗯， 系啦，其实系一个docu桥嚟嘅，咁我就话啱啱开始，咁不如睇多少少咧先至讲啦， 就系包青天啦。 唔系，佢即系西方嗰边，即系讲一啲美国嘅旧案嘅。咁、我睇咗几集啦，咁开始我就觉得、原来都可以同大家讲少少有关一啲冤案。不过未讲之前咧，我就想问一下敏大人同埋莫莉，你哋即系之前一路譬如睇新闻啊，或者以前睇报纸等等咧、有冇一啲好深刻嘅案件或者系关于一啲冤案，你系记得嘅咧？ 因为我最近有睇到有一个嘅嗰啲短片，因为好多成日嗰啲咩你知不知道的唔知几多件事嗰啲咧，咁、我最近睇咗一个咧就系讲话佢咩啊杀咗个唔知乜鬼啊喺个阁楼嗰度，好似话，跟住之后咧又冇人知嘅、跟住又搬咗屋定唔知点样，我唔记得咗啦。跟住之后咧系唔知隔咗几耐之后先俾人发现咗呢条尸，定唔知系呢间屋入面嘅人死咗定唔知点样。但系好似话最后尾都系告嗰个女，仲要系女人嚟嘅，杀人嗰个女人，但系就告唔入咯。 呢个系真人真事， 系啊系啊，真人真事嚟噶，系啊。咁佢哋就有好多呢啲，就唔知道用几多分钟里面就讲翻呢件故仔出嚟咁样啦。 系啊，敏大人咧，喺你印象之中有冇边啲冤案？即系可能未必一定系外国噶，譬如可能曾经发生喺香港。 简单就系南海疑案，都到而家都大家都觉得好奇怪噶。 系 系， 都唔知道呢件事系真系自杀定系他杀噶。 系 系啊，呢一个真系轰动嘅嗰段时间。 系 咁，但系系太多啦呢啲案件，我觉得而家讲起咁最近其實有一單案咧，但係我覺得而家啲人咧未必係，即係以前咧，我哋知道有單案件咧，咁就會會睇下會係咪邊個兇手啊，同埋點樣去殺啊咁樣啦。咁但係而家咧，我會覺得咧有好多其他嘢啲人會留意嘅，即係譬如有一單咧，我唔知道你哋有冇留意到有一單案叫江歌案嘅。 唔知 吓，有冇你有冇留意到啊？ 冇听过吓。 咁其实就系话说，其实就系有一对闺蜜嘅中国留学生啊。吓，咁佢就点讲咧？江哥咧就系、是、其实就系个死者嚟嘅。咁咧就点解咧？因为咧佢有个闺蜜啦，佢个闺蜜咧都系喺日本留学嘅。咁但系就同佢男朋友闹交，咁啊跟住个男朋友咧。就有少少燥啦咁但係佢個閨蜜呢就去咗阿江哥住啦咁但係個男朋友搵上門嘅時候呢，咁佢呢兩個女仔呢就有咩反應呢，就係、是、嗰、那個即係、就是、真係女朋友嗰個呢就走咗入屋咁然後呢阿江哥呢就出面就擋咗唔知廿幾刀咁就死咗。 咦呢、這個好似有聽敏大人你講過，好似 擋咗廿幾刀死咗。 係呀咁但係呢其實我發現即系已经水落石出噶啦，系知道边度杀噶啦咁样。但系而家个好啲 focus 咧，就系嗰啲冤案咧，就系会讲一啲唔系我哋以前讨论嘅问题，系边个系凶手啊？点解佢要杀啊？其实好清晰啊嘛，头先我已经讲啦，就 系 话其实嗰个闺蜜啦，佢走咗入屋嘅时候，而佢阿江哥喺出边帮佢挡刀嘅时候，嗰个闺蜜到底有冇锁门啊？ 即系佢有冇促成到嗰件事？即系明明可能如果佢有即系伸出援手嘅，可能大家都能够逃过一劫嘅。佢会唔会令到嗰一个即系另外嗰、那个即系江哥变咗即系处于一个好危险嘅境地，俾人杀咗咧？咁 即系同埋其实嗰个男朋友嚟揾佢噶嘛？ 系 吓，唔系揾阿江哥噶嘛？咁江哥挡咗咗刀咁，咁同埋系睇即系当然啦，佢讲嗰个日本个判刑啦，咁即系即系判刑得轻唔轻啦？咁同埋即係呢一個點講啊？俾人救咗個閨蜜，佢對於佢嗰個閨蜜死咗嘅態度係點咧？係咪第二日已經係冇乜嘢啊？喺 Facebook 度 po 佢吃喝玩樂嘅嘢啊？跟住佢對於佢嗰、那個即係死咗個閨蜜嘅媽媽有冇啲協議啊？咁樣咯，我覺得而家嗰個即係時勢好多時候係會睇埋周邊嘅一啲人性咯。 我呢个案件都即系值得去讨论下。但系我今次讲嘅呢一个冤案咧，其实佢嗰、那个剧个名咧就叫做《申冤专员》。咁佢咧就系、取材自咧有一个叫做非盈利组织，即系非牟利嘅机构啦，就叫做 Innocence Project 嘅。咁原来咧有一个咁样嘅机构咧，专系咧收嗰啲囚犯嘅一啲信件，去帮佢哋申冤嘅。咁呢一套嘅docu咧就系based on佢哋接到翻嚟嘅案件咧、就去即系好详细咁样拍翻出嚟。佢直头咧系有少少似铿锵集啦，你当佢。佢系将所有即系牵涉喺呢个案件里面嘅所有人，即系无论系正反两边，即系嗰啲主控官啊、嗰啲辩护律师啊等等啊、法官啊，甚至系陪审员啊、当年查案嘅警长等等咧，佢尽可能咧都会将佢哋去列入做呢一套docu里面，即系帮佢哋做一啲访问，即系听翻佢哋嗰阵时个角度系点样讲嘅。咁原来咧呢一个组织咧就接过好多嘅 case， 就系咧点解叫做申冤专员咧？嗰啲所谓嘅冤案咧，喺呢度嘅定义咧就系、其实嗰个人最后即系被判咗佢入狱嗰个人啦，佢最后咧系透过呢一个叫做 Innocence Project 一个无罪计划。里面的所有人去帮他呢去找回一些证据回来告诉人家听，其实他不是那个杀人凶手。但是呢很惨的就是我看了四五集啦，即是这些写信去到找这些人帮手，即是要证明自己是清白的人呢，很多都已经坐了十几年监的了。是啦，那他们原来呢其实就揭示回在以前很多就是尤其是在 DNA 未列入去帮手去到可以即是放在查案那方面的用途上面的时候呢，以前用很多奇奇怪怪或者冇乜好具有说服力嘅方法，去到令到一啲案件咧就叫做判咗刑咁样。咁当中可能牵涉系一啲比较疏忽嘅证据啦，有啲可能系嗰啲叫做目击证人啦，即系佢哋嘅口供可唔可信啦，等等，即系几样嘢去加埋，就令到原来嗰阵时就会促成咗好多冤狱出嚟啦。 即系重新帮佢再开个 file， 再帮佢审多次噶咯。 其实 十几年后 系啦，系啦，佢直头真系帮佢揾翻当年可能喺嗰个 list 上面有啲咩系其他嘅嫌疑犯。而家佢又做緊咩咧？咁樣咁我可以聽首歌翻嚟啦 ，share 一個第一件我睇到嘅案件，係有關於咧佢哋以前用一個去到叫做驗證嘅方法，就係、牙齒啊，即係嗰啲法醫咧用啲牙齒，即係係咪嗰個嗰條屍體上面發現到一個牙印？到底同阿莫莉莉棚牙嘅牙印係咪相似或者相同，係好符合嘅咧？咁如果發現係符合嘅咧，咁好可能咧呢一個就變成咗一個好大嘅證據嚟入你罪噶咯喎。 碰到太高，第一点片被定你惨透更深。 又操控，终于想要一刹满足，湿地圈套数完的梦，今晚跟你仔细探讨，低一点谦卑的你参透更深，弯一点漆黑可以跟一切湿吻，侧一点倾侧的你比较敏感，我教你领出新一种快乐秘诀。When you are by my side, everything's going right. Yeah. Everything's going right when you are by my side. Just listen to me, come to me, dance with me. 重复到有种愉快情操 yeah. 吹向上，手向下，颠覆不寂寞，乘机得将世界倾倒，一边假正经。 Dusty Bottle 嘅 Break It Down。好，咁继续咧，同敏大人啦，同莫莉咧就讲下，我睇到呢套 doc 啊，咁啊想分享咧其中一个 case 啊，就系讲一单嘅冤案嘅。咁佢咧呢件事咧就发生喺美国密西西比呢一个地方啦。咁嗰阵时系90年代嚟嘅，咁佢咧就话，喺90年代嘅时候咧，佢哋 DNA 咧就未可以摆喺呢个司法体系里面，即系帮佢做其中一个证据啊。咁嗰阵时咧反而一啲譬如靠睇咩咧？睇一啲譬如案发现场有啲胎痕啊，即系车辘嗰啲痕啊，或者一啲牙齿嘅印记啊，呢啲痕咧就变成咗一啲反而系一啲好重要嘅线索对于佢哋嚟讲 啦。如果冇即系胎痕啊，冇咬到嘅话，就真系好难破案。 系啦，又或者就算有呢啲痕，你用啲咩方法去到 证明 系证明系佢嘅咧？咁好啦，我问下问大人同埋莫莉啊，即系我讲紧嘅嚟紧呢一单 case 咧，佢。嗰、那個冤案咧，嗰、那個其中一個最重要嘅線索，點解佢俾人判咗入獄咧？就係話佢嗰個牙齒嘅印咧，同嗰條屍體上面一個嘅好似一個俾人咬嘅齒痕咧，係吻合嘅喎，咁樣。咁跟住咧，啲陪審員啊就覺得哦，咁係佢㗎啦，係佢㗎啦，咁樣。咁你覺得佢哋會用咩方法去到證明，即係你棚牙同屍體上面嗰個牙齒印？是相似是吻合的呢 我估系佢攞一嚿类似泥胶或者嗰啲石膏嗰啲物体啦，俾佢咬完，即系咬一下， 即系个疑犯啦、 啊，系啦，咬完之后咧，咁佢咪会有一个牙，即系牙嘅一个套膜咁样嘅一个倒模嘅，咁跟住之后就攞翻去 嗰個屍體嗰度嗰個口個咬嗰度就對比， 就印落去啦，係嘛？ 係啦， 印喺皮膚上面， 形狀係咪一樣嘅咁樣咯？ 莫莉，你實在太聰明了， 真 係㗎，竟然就係咁樣喎！ 因為我諗起牙套箍， 係啊，佢原來咧，佢講嗰陣時個疑犯即係自己講啦，就佢咧即係衝入嚟拉咗我啦，咁然之後咧就有個人咧就好似攞嚿嗰啲即係倒母膠咧就套咗落我牙度，咁然之後套完之後就攞翻嗰嚿膠出嚟，然之後咧就攞去個屍體個印嗰度就拼下，即係好似左右咁樣碌下碌下就其實都吻合啊咁樣樣， 好好兒戲喎、 啊。係啦，咁都但係嗰陣時咧就對於佢哋嚟講，因為佢係一門叫做即係牙齒或者口腔嘅法醫咁樣啦，咁當然佢哋嗰一啲嘅專業人士就覺得係好精密嘅， 都有佢哋權威。 係啦，佢就權威，同埋咧，當佢哋一上庭嘅時候咧，唔知點解嗰陣時可能啲人就會覺得佢哋講嘅嘢就好可信啦。 咁如果我係疑犯嘅話，即係唔好話疑犯，我真係行兇嗰個人，我知道我咬咗佢一啖或者。即係有留到我嘅 牙齒印喺度， 我撲爛曬所有自己啲牙，咁啊呢一世都冇人知咯。 嗱，你可以 你要 make sure 你帶埋個牙醫喎，你牙醫同你應該要 X-ray 噶嘛。 自己冚自己埋牆啊，冚爆曬啲牙佢。 嗱，其實咧，佢一開初都有問嘅，佢話嗱咁都有提出疑點。阿敏大人，你聽到呢度有冇疑點咧？即係如果你係個疑犯啊，咁樣俾人笠咗一個牙套落你度，然之後話哇，你棚牙同嗰個齒痕吻合喎，咁樣，咁你點樣去反駁咧？ 嗰、那個齒痕你點拎嚟咯？即係嗰、那個死者身上嗰、那個。 佢就印落佢个皮肤嗰度，即系皮肤可能有个好似半圆形嘅印咁，佢就攞个帽咧就怼翻落去嘛。咁可能咧啲人就会问，吓、咁可能棚棚牙都 match 噶 喎， 系咯，即系会唔会棚棚牙都差唔多噶？我棚牙同阿敏大人棚牙都差唔多样噶咁、样。咁跟住咧，佢嗰阵时都有讲，唔系啊，个疑犯咧嗰、那个牙齿咧。是特別啲嘅個構造，即係唔知類似話佢又倒吸啊，又點啊，第幾隻牙又尖啲啊咁樣，但係都吻合啊咁樣，即係話佢個牙齒結構係好特別嘅，但係都吻合咁樣。咁於是乎咧，佢就因為即係好大原因，因為呢個證據咧，就俾人入咗罪啦。 同埋我成日覺得咧，你咬落去啲肉度咧，同咬落其他地方唔同。你咬落一啲嘅倒母膠嗰度，你就話好明顯睇到你啲牙齒嘅形狀啫、但我成日覺得你咬自己下，你咬完之後咧，你都發現啲肉會彈翻起，或者你吸嘅時候嗰、那個力度有啲牙，可能你左邊第三隻牙嘅深啲、右邊嘅牙直情係你唔覺冇明顯嘅傷痕咁樣噶嘛。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好難喺個肉嗰度可以顯身，即係可以明顯地對比到出嚟嘅事嚟嘅。 嗱，咁呢一個咧就係、其中呢一單案件，即係最令到呢一班想幫佢翻案嘅人士咧、去到即係咬實嘅其中一個證據啦，即係點樣去推翻佢啦。咁嗱，其实咧就话讲到咧喺1992年嗰日咧，就一场突如其来嘅叫做奸杀幼儿案咧，就令到呢一个嘅男人佢就叫做肯尼布鲁尔，咁佢咧就俾人入咗罪，就因为佢嗰个牙印就话同嗰个嘅受害者系嗰个上面嗰齿痕好系啊符合好相似咁样，咁于是乎咧佢俾人判咗咧终身监禁，咁佢喺监狱里面咧就写咗封信。俾呢個 Innocence Project 呢一班人， 佢又勁喎，佢又知道有呢個組織。 係啊係啊，佢唔知道可能喺裡面睇報紙啊，定係點 ？friend 過咩？ 係啦，咁原來其實佢哋係收到好多呢啲即係囚犯嘅信件嘅。咁佢咧就即係開始即係幫佢睇翻呢單案啦，咁樣。咁後來發現原來咧喺幾年之前啦，亦都曾經發生過一單好類似嘅案，又係一個幼兒幾歲嘅小妹妹就俾人奸殺，然之後咧條屍咧就即係棄置喺一個湖嗰度，又係咧身上有一個齒痕，但係當時咧即係已經拉咗另外一個人噶啦，咁但係咧即係開始疑點就出嚟啦，兩單案又咁似，但係你分別又拉咗兩個人，即係好似從來都冇人會諗過會唔會係同一個人做嘅咧？咁如果你拉得啱第一個人。咁點解會有即係 如果出現 咧？係啦，咁所以咧開始就有好多嘅疑點啦。咁不如我哋聽完新聞翻嚟咧，睇下呢一個 Innocence Project 嘅人咧點樣去幫呢一個人，甚至幫埋之前嗰一個人去到翻案啊！ 再见，眼光依依不散，留恋着瞬间，看到镜雨点轻洒，这晚溅起些期盼，再相识以前，世间回绝门外，期待如相拥找来，将我脆弱交托，心可再开。 Rubber Band 的 First Date， 时间来到晚上的十点半钟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八三一港铁太子站事件八个月，有市民到太子站近旺角警署出口外边献花，由区议员接收。大批防暴警员戒备，并不断广播，要求市民停止在附近聚集同埋弃置物品，否则可能系违反限聚令同其他法例。而在天水围，有网民发起在银座二期商场和理唱。晚上八点几，大批防暴警员在商场对开空地拉起封锁线，围封其中一边出口。有警员说听到有人辱骂警员，于是分隔有关人士。警员又举起黄旗和截查部分人，其后要求在场人士离开，否则会向违反限聚令的人发出定额罚款告票。卫生防护中心正是调查一宗人类感染大鼠戊型肝炎个案，患者是一名住在香港仔石排湾村的61岁男子，他因为长期病患，今个月7号入住玛丽医院，5日之后出现肝功能异常，病人寻日转往东华医院接受康复治疗，血液样本对大鼠戊型肝炎呈阳性反应。流行病学调查显示，病人的家居接触者没有在住所发现鼠疾或者是他们的排泄物，病人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家居接触者至今没有病征，暂时未能够确定感染源头和途径。日本东京都单日新增46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是连续第二日回落至3位数以下，全国累计超过14000人确诊，430多人死亡。日本的全国紧急状态令将会在下个星期三届满，各地方首长召开会议之后，要求中央政府延长紧急状态，担心人员流动再次增加感染的风险。首相安倍晋三和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会谈，透露计划延长紧急状态，但是会先听取专家的意见，并谨慎决定延长的幅度和期限。在北京，商务部说中国不单止没有限制防疫物资出口，而是想方设法为世界各国采购提供便利和支持。新闻发言人高峰在例行记者会说，截至星期三，中国通过市场化采购方式已经向194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防疫物资，出口规模呈明显增长的态势。高峰强调，当局一贯高度重视防疫物资出口质量，会在出口质量方面继续严格把关，鼓励合格的企业扩大防疫物资出口，支持国际社会抗击疫情。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4,387点，跌2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917点，跌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6.54，瑞士法郎0.97，加元1.39，人民币7.065。英镑对美元1.254，欧元对美元1.089，澳元对美元0.653，新西兰元对美元0.61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3.28美元，卖出1,705.56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天气炎热，气温介乎23至29度。听晚有一两阵嘅薄雾，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炎热，下周气温进一步上升。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喺不断转变嘅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喺呢个时候，继续凭住每个人嘅努力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齐齐食花生， 周末有情人全新环节。 齐齐食花生， 每个周末喺网上严选一则最具花生味嘅爱情疑难，两位主持为大家详细解答。 咁听众呢？ 齐齐食花生， 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10至12， 香港电台第二台时分，崔杰同主持嘅周末有情人， 你要唔要食一粒啊 ？On a Saturday night，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二台院线的阿欧，如果要揀一隻歌又有正能量有关电影史，一定是 Ronald 郑中基的猛龙特警队，因为正所谓一是不威，一威就龙咁威，希望大家都虎虎生威，百毒不侵。 龙咁威，特种警卫，威猛我真勇毅，龙咁威不怕毒鸡， 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我是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同磨利敏感时刻。 10:37翻翻嚟星期四晚嘅敏感时刻啦，直播室有茉莉啦、Kitty 啦，电话旁边有敏大人喺度。 Hi， 系咁啊，头先咧就讲紧一单冤案啊，咁啊帮佢翻案啦，咁啊喺佢。 入罪嘅时候咧，即系被定罪嘅时候咧，就话啊最大嘅一个理由就系因为咧，我揾到嗰个尸体上面嘅一个齿痕同呢一个嫌疑犯咧系相吻合嘅，咁所以啊系你噶啦咁样，咁咧就俾人判咗终身监禁。咁、但系呢个囚犯咧就话自己系清白嘅，所以一路咧都系揾紧机会去到翻案，咁啊俾佢揾到一个叫做 Innocence Project 嘅东西啦。咁咧就话呢度咧一 team 人系一个非牟利嘅组织嚟嘅，就系帮佢。他們去即係幫佢翻查翻一啲嘅案件，到底有冇啲咩漏洞啊？即係同埋特別係嗰陣時未有即係 DNA 去到驗證好多嘢嘅時候啦，咁可能咧就會有一啲人為嘅疏忽，又或者係即係證據嘅唔健全，而到誤判咗一啲嘅罪嘅。咁呢一單案咧就係講緊一個小妹妹。幾歲嘅受害人啦，就俾人奸殺完之後咧，就被拋咗落河條屍體。咁但係屍體上面咧就發現有一個牙印喺度。咁但係後來咧就發現呢一個牙印咧真係唔能夠去到做一個好有力嘅證據。咁後來咧，咁當然啦，呢、這個 Innocence Project 嘅人咧就會用咗一個 DNA 咧嚟到去幫呢一個嘅犯人咧，即係沉冤得雪，即係只要。揾呢個犯人嘅 DNA， 再去揾翻當時嗰個受害人，即係體內有冇啲精液嘅 DNA 唔吻合嘅，咁咪唔係佢咯咁樣，咁佢真係有咁樣做到喎。但係嗰陣時咧，都仲未即刻幫佢翻到案喎，就話嚇咁嗰個精液唔係佢啫，唔代表佢冇幫手殺人㗎咁樣喎。 嚇， 係喎，佢就話因為咧嗰個人咧就係嗰個小妹妹嘅媽媽嘅男朋友嚟嘅，所以佢嗰日咧案發當晚咧就喺間屋裡面，咁所以咧就話啊，因為咧嗰、那個 就話佢有嫌疑啦， 好大嫌疑，就話佢如果唔係喺間屋裡面咧幫手，即係運咗小妹妹出去咧。即係嗰個窗係破爛咗嘅，就話應該係咁樣運咗佢出去咧，佢先會受害嘅咁樣，咁都冇即時放翻佢。咁、好啦，咁嗰班人咧就繼續揾其他嘅證據去幫佢，即係還一個清白啦。咁、其中咧就釘住嗰個叫做咬痕嗰個證據啊。咁佢哋咧就揾咗一啲法醫啦，揾咗昆蟲學家啦，因為頭先有提到昆蟲事點解咧？因為嗰條屍就喺個湖嗰度揾到啊嘛。咁湖裡面咧就。suppose 應該有好多生物嘅，即係可能青蛙啊，唔知道小龍蝦啊，定係點樣啦。咁跟住咧，經過驗證之後咧，佢哋就覺得嗰、那個小女孩身上嗰個印記咧，應該係小龍蝦造成嘅，唔係牙印嚟嘅喎。係、啦，咁跟住就大家都好驚慌啦，點解會咁噶咁啊？因為咧，佢話如果真係用牙咬嘅話咧，其實應該上下都要用力先咬到落去噶嘛。即系我 得一边， 即系唔系西瓜跑咁样一影硬落去，即系好难噶嘛。咁佢就话佢就喺嗰个尸体上面见到个印痕咧，其实系得上半橛咁样嘅啫。同埋咧，当时嗰条尸体已经涨咗噶啦，咁所以嗰个印痕亦都唔系话十分之清楚。所以佢哋就觉得你点可以话就系同佢棚牙一样咁，跟住就入咗去罪噶咁样啦。咁同埋咧，我觉得佢哋都做咗一个几有力嘅研究，去到直头系否定。或者令到大家会怀疑用牙齿呢个嘅印痕去到做一个有力嘅证据嘅方法啦，因为以前咧原来即系好似头先咁讲，未有 DNA 嘅时候咧，就会揾呢啲即系牙医啊、法医、口腔法医学家咧去到帮手去到破案嘅。佢哋亦都有好多 case， 即係揾佢哋去 follow 嘅。咁但係咧，即係呢一個 Innocence Project 幫人翻案嘅人咧，即係當然有近代啲啦。佢咧就揾咗類似嗰個實驗，就係我揾一個印痕俾你，然之後咧就叫一大班嗰啲研究呢啲牙印嘅專家啦，所謂即係佢哋會去法庭嗰度去出庭作證嘅，就問佢哋：你覺得呢個牙印同呢一個人係咪即係可以？relate 到啊，即係咪關事㗎咁樣？咁我揾咗一大班咧，都係呢一啲叫做專家去到去睇個 case 啊。跟住結果就發現同一個 case 咧，唔同嘅專家係有唔同嘅答案㗎喎。 嚇， 係啊，即係我當你有20個專家咁樣啦。 有三分一的人可能就会说哦，这个印痕是阿莫莉造成的。跟住有三分一的人呢就会说、嗯、不是，这个跟莫莉应该不关事。跟住亦都有三分一的人说、其实又不可以很肯定地说是关他事，但又不可以否定咯。 咁如果你刚才咁讲就是说找了一大批专家啦，是不是就真的三分一的人都 confirm 说是，即是不要说 confirm， 我确定是他，定是个比率再小一点？ 不是，他的意思是说他给一个 case 他们去参考。咁即我当即系调翻转系医生咁啦，我比较、 即系譬如当第二个牙印，第二件事就原来会咁样 嘅，你就会发现，咦，原来大家都系读嗰科叫做好专门去研究嗰科，但系你揾唔同嘅人嚟到去做一个嘅验证咧、可能佢哋个答案系唔同嘅。咁即系话，如果我摆翻喺个 case 里面嘅话，我揾阿莫莉专家嚟，咁你话系嘅，咁好可能你就令到嗰个疑犯就入咗罪咯。咁揾阿敏大人嚟睇咧，敏大人就话我觉得唔系， 就冇事啦。 系啦，咁跟住又可能会即系无罪释放噶咯，咁、所以其实呢一个就都几可以叫做推翻到啦。咁当然啦，喺呢个度桥里面咧，嗰一啲即系专门研究呢啲口腔啊、牙齿等等嘅专家，佢哋用咗好多时间，即系几十年去到做一啲嘅例子啊或者案例咧，佢哋就觉得佢哋系好有说服力噶啦。咁、所以其实咧呢一、這个度桥里面佢都。两边嘅证人啦、或者两边嘅证据咧，佢都有摆到出嚟嘅，咁、就等观众自己嚟睇下，你觉得即系边一边系有说服力啲啦。咁讲翻个 case， 到最后系点样帮佢洗脱嫌疑嘅咧、原来竟然系个 Innocence Project 嘅人咧，就揾翻头先我讲啦，原来喺呢一件案发生之前咧，几年之前亦都有件相类似嘅案件发生过噶嘛。咁佢咧就揾翻呢兩件案件裏面曾經列出為嫌疑人嘅一啲名單啦。咁發現原來竟然有一個係 in common 嘅，即係有一個係兩單案都出現過佢係疑犯，即係莫莉係 case A 又係疑犯，喺 case B 又係疑犯， 都有我份。 係啦，但係竟然冇揾佢，冇拉佢，亦都冇去睇下佢當時做緊啲咩喎。 即係如果咁講，咪即係兩個疑犯都係。未必是有事的咯，有罪的咯。 是啦，咁跟住就再去找啦，咁亦都是因为有 DNA 的帮手啦，咁亦都证明到呢、那个 DNA 同第二位受害者体内嘅精液呢是吻合嘅。咁、而佢亦都呢俾人錯下錯下嘅时候呢，佢都认几年前嘅一单案件呢 都 是亦都系佢做嘅。 哇、咁已经坐了十几年监了嗰个人。 嗰、那个好像唔系。 发佢出嚟可能可以告呢、這、一个政府，然后系啊， 佢系冇得告个政府，但系佢系有赔偿嘅， 赔几多先？ 佢好似系 赔俾佢啊， 吓？ 咁边个赔俾佢啊？ 应该系政府赔俾佢咯，佢唔系告佢，即系唔会话哦政府有罪咁样啦。咁我记得佢喺个度桥里面咧都有，即系话我哋司法制度系原来系真系有啲漏洞咁样，即系喺一个好似议会定系唔知点样嘅地方咧，即系都有人企出嚟讲呢一番说话嘅，即系误判咗两单案，仲要咧系第一个已经唔知坐咗十八年定系几多年噶啦，第二个都坐咗十几年噶啦。咁但系佢哋一路都。即系揾方法去证明自己系清白啦。即系如果你已经认命嘅，咁可能你就即系一世就坐冤狱噶啦咁样。咁佢嗰个赔偿咧，我睇翻佢哋嘅 case 咧，系跟日子嘅，即系系啊，但系都唔系好多钱 嘅 咋。 同埋就算个赔偿都赔唔到佢咁多年嘅嗰个损失啦。 系啊， 日子嗱，如果我可能有老婆仔女，头先你都讲啦，其实我有老婆啲走咗咯。 系啊， 跟住喺呢十几年里面，我可能可以揾好多钱，又或者可能我已经有其他际遇。我乜都冇晒喎，而家 系啊，即系赔都赔唔到噶，但系佢都有个叫做赔偿，即系有一个金额咁样咯，即系你越坐得耐嘅，咁嗰个金额就越大啦，即系乘翻上去咁样咯。咁但系我睇到其中一个就话哦，咁佢出到嚟，因为佢唔系太老嘅啫，即系第二单案件嗰、那个，咁就话哦，咁其实佢都唔知计到佢四廿零岁，咁可能已经用晒嗰笔钱啦。咁但系佢之后可唔可以再搵工咧？因为佢已经可能坐咗十年监，已经脱晒节噶咯。 系咯， 系啊，所以其实真系好惨。其实你一路睇咧，系有少少觉得有冇搞错啊？点解会咁噶？到后来仲有好多 case 啊！呢一个咧就系针对嗰、那个即系证据，以前觉得有力嘅证据，原来其实都有啲 漏洞 啦。咁之后咧，其他嘅案件咧，可能系关于一啲处理案件嘅警探啊、警员佢哋嗰个手法啊，譬如系认人嘅程序啦，系啦，即系譬如我。 同莫莉同埋敏大人三個夾埋都話係一做嘅咁樣。咁跟住嗰陣時就會哇有曬三個人證好有力啊，咁係你啦一咁樣。咁後屘又會發現、原來可能係嗰、那個查案或者係處理呢個案件嘅人係有道性去令到莫莉同阿敏大人同埋 Kitty 覺得係一做嘅咁樣。咁所以其實原來嗰陣時都有好多呢啲嘅冤案出咗嚟咯。 香港呢排细菌布满每条街，手指呢排喷酒精喷到好嗨，屋企匿埋厕纸冇晒啦，就快想出街买，喺 lift 口又唔敢揿掣落街，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 我而家就系连入呢咁个制度，犀利可以笑我废，知我系个自私鬼。但系我嘅底线并唔会咁轻易放低，坚持努力永不放弃 ，Let's fight！ 一样米样八样人，但系个个为自己抢口罩、抢厕纸，令我筋竭力疲，缩去隔离。就只系因为揿错个掣，剩翻个肺，呢样肺真系有排计。搭小巴、搭巴士，咪有佢飞站咯。讲唔似翻公司，咪大脚射波。就算烧到嚟，都唔会咁火警中，躺低执着就让一切随风。一句讲晒，唔再信个掣系讲嘅原则。无论遇到几多困难，我都坚定不屈。仿佛个世界充满肮脏与漆黑，唯有爱与和平填满人类嘅缺失。 衰喺个制度，花喺个废度，衰喺个制度。逼死班细路，衰喺个制度，高手都霸道，衰喺个制度，冤枉冇路数，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 Tonic。衰喺个制度。 好，咁翻翻嚟直播室啦，咁啊，同阿敏大人咧，同我咧，头先系讲咗即系呢一套夺桥咧，其中嘅一单案件啊，咁啊，令到大家都会觉得，哎呀，一个司法制度有漏洞咧，其实系即系令到人民咧，真系好惨啊！即系嗰个嘅结局，你会睇到系啦，即系好似莫莉头先咁讲啦，即系唔系话后屘判翻你冇事啦咁样。咁当然都好过冇啊，即系起码叫做 有个清白 系啊。但系佢即系损失咗好多好多嘢咯。咁我记得其中第一单案件嗰个咧，佢出翻嚟好似都系十年度之后又即系去世咗啦，已经即系佢享受到自由嘅空气都唔系真系好耐系啊。咁跟住咧，我就上网睇下。即系又想睇下嗰啲冤案嘅赔偿会唔会各地有唔同啦？咁当然各地有唔同啦，又睇下啲案件啦。其中一单案件咧，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听过或者有冇印象咧，叫做邓龙威啊呢个人士。敏大人有冇印象啊？ 呢个中文名定系译名嚟？ 呢个系真系香港人嚟噶，邓龙威。 呢个系咪 咩 case 啊？但系 系啊，系菲律宾噶。咁 呢、這个哦，呢、這个好多年噶，好似 系啊，呢、這个好多年啦。咁啊，我因为我一睇嘅时候咧，就系睇到2018年嘅报道，即系差唔多两年前嘅报道啦。咁、就话佢当时即系一路咧，佢都话系冤狱嚟嘅。咁、就亦都出过书喺度讲喺菲律宾嘅监狱里面嘅情况系点啦。咁、即系好简短地。交代就话当时咧系2000年嘅时候，咁六月咧啊邓龙威咧就去咗呢个菲律宾、就去旅游咁啦，就同另外一个人。咁当佢谂住走嗰日咧，就俾即系菲律宾嗰边咧就拉咗，就话佢贩毒咁样。咁咧就判佢终身监禁咁样。咁当时其实佢就话佢冇啊，冇啊，佢有不在场证据嘅，因为咧喺当佢去入。佢罪嘅時候咧，嗰邊嘅警方咧就話：我六月一號就開始盯住佢噶啦，就喺度睇住佢啦，點點點啦，至到唔知十幾號啊，咁後來咧我先拉佢啊，即係有足夠證據。但係其實咧，佢一號嘅時候佢都唔喺菲律賓，佢就話：我唔喺菲律賓，你點樣盯住我？點樣去監控住我啊？咁樣啦。咁後來咧，我睇到2018年個報道就話，2018年嘅時候咧，香港政府有真係幫佢咧，揾個即係菲律賓嗰邊嘅出入境記錄，去到話啊，佢嗰陣時都唔喺度。咁呢個咪已經即係推翻咗你哋所講嘅口供咯，咁樣。其實我一睇嘅時候就覺得，哇，有冇搞錯？呢個應該係第一即係。 Day one 系啊 ，Day one 嘅时候应该攞出嚟讲啦。 仲要唔系话几廿年前你可能会唔见咗手写嘅记录咁样嘅。 系啦， 全部有晒电脑 嘅。应该系当时即系第一下审嘅时候就攞出嚟啦。咁原来咧就话嗰阵时喺菲律宾审嘅时候咧，佢即系邓龙威嘅哥哥又讲到咧，嗰边嘅官员啦，或者司法工作啦，甚至系当地嘅律师咧，都系。即係佢形容就好 hea 嘅，佢就冇攞到呢啲嘅資料出嚟。即係當時其實你喺香港攞翻出入境記錄都可以，即係幫佢打或者幫佢辯護咁樣啦。咁嗰個律師冇用到喎。咁然後過咗十年，原來呢啲記錄即係香港就刪除咗啦咁樣。所以去到咧好多年之後，即係2018年啦，到佢真係 last chance 去到翻案啦。即係如果嗰一下佢都冇得再翻案嘅話， 就終身 或者失敗嘅話咧，就真係就維持原判就終身㗎啦。 好彩嗰樣嘢就係菲律賓嗰邊冇 delete 個 record 啫喎。 係啦係啦， 好彩啫喎。 但好彩咁，我跟住就梗係睇埋落去啦。咁2018年就話揾到呢個咁有力嘅證據，如果正常嘅話，係咪已經搞掂咗先？係啦，雖然佢已經。坐咗18定19年啦喺嗰度，但系原来我今日上去 Facebook 睇啦，即系佢有一个 Facebook 嘅，佢仲喺菲律宾监狱，就系因为咧，因为咧，我之前都 即系佢有叫人帮佢写定点啊？ 唔系啊，系就算佢有呢一个证据咧，你都要排咯。你记唔记得我上次讲过咧、 啊？ 菲律宾嗰个监狱司法制度咧，佢有可能有好多好多好多个 case 等紧去审噶。即系就算系即系邓龙威呢个 case， 当年就话捉咗佢啦，佢都唔知系喺拘留所嗰度咧，系等咗8年啦，定系11年咧，先至审。我好似系11年啊，即系喺拘留所嗰度坐咗11年咧，先至审佢，即系第一次审佢。咁所以而家就算佢原来2018年攞到一个叫做有力嘅证据啦，即系香港政府亦都帮佢攞咗呢个证据翻嚟嘅时候咧，佢都而家都仲未排到话再审咯。 咁要排到几时？ 真系唔知。 我记得你上次讲话有一个系排几廿年噶嘛？ 十几年咯，有啲系真系，但系呢一个佢又再排紧咁样，我真系好心痛咯。睇到嘅时候，你会觉得咁当然啦，邓龙威咧，即系我见佢自己有啲 Facebook 或者一啲即系写翻出嚟嘅嘢，其实佢系好正面嘅，系啦，佢系好 positive 嘅，亦都继续即系佢好多谢即系帮佢嘅人啦，因为喺香港其实都仲有一班人士咧系 keep 住都有去即系follow 佢嘅 case 啊，或者去帮佢去搵啲资料啊，或者系即系如果冇人帮佢嘅时候，真系可能 乜都冇噶啦， 系就会无声无息咁样咯，咁所以。即係講到最後，原來即係司法制度係好緊要，咁就希望佢可以得到即係一個公平嘅審訊咯。 自我價值論，你讚中自豪，每刻也在乎表述，沒讚中面堂，演那二世祖播。 只拍板自豪，没有六尺高，自信争像成功招数，自信像糊涂，品格再发毛，如此恐怖。想你夸张，我这个不想，至少最理想，我很想无惧这现象，再夸张，你想到变得空想，愿望尽是妄想，细胞变坏是难道是正常，强势当自强难道也正常，背到底更想搏，一息间有几重伤，但愿我可被某君一巴掌划破这正常，再耀扬，未够大蒜香，黑豹式护屏都赞赏，话我自动量，不过是重伤随街唱，想我想唱，唱出那无常，至少逐渐回想，我很想重拾那力量，像大笨象绝疆，难道是正常，强势当自强难道也很正常，背到死也想破，一息间就可 变。马来西亚、西班牙和英国警方的报告发现有送货司机走私可卡因、大麻、氯胺酮和摇头丸等的毒品，其中西班牙警方月初在华伦西亚和阿里坎提两个港口发现并且是逮捕七名扮作送货司机的人，他们以单车、电单车和汽车运送可卡因和大麻，部分毒品藏在送货的背包内。爱尔兰警方就在一次行动中在外卖薄饼盒里检获八公斤的可卡因和两支手枪。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4,448点，是跌18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923点，跌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6.89，瑞士法郎0.966，加元1.389，人民币7.062，英镑对美元1.262，欧元对美元1.095，澳元对美元0.655，新西兰元对美元0.61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06.66美元，卖出1,708.66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华南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天气炎热，气温介乎23至29度。明晚有一两阵薄雾，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和炎热，下周气温进一步上升。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喂，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磨莉，敏感时刻。 我 man 你都 man， 有事唔使惊，有种女汉子崔洁彤。 有种女汉子咧 ，Kitty 继续揾嚟滑板运动员陆俊彦咧，同我踩滑板嘅。 Hello， 大家好，又系我陆俊彦， 又系你啊，陆生。系啦，喂，我想话咧，踩滑板咧，上个礼拜你有提到啦，就系十三岁就开始踩，咁啱有 friend 留你，咁你又觉得咦几好玩喎，同埋嗰阵时都会觉得型啦。咁有冇对于识女仔方面系有帮助咧？你觉得？ 我觉得就冇乜帮助嘅。 点解咧？ 唔知喎，睇啲女仔唔中意滑板仔嘅。 哦，係嘅咩？但唔係話滑板好型咩？踩板。 即係我哋自己覺得型嘅嘛，人哋未必覺得型嘅嘛。即係佢可能見你啲女仔，哇！佢成日都唔成功嘅，即係佢哋睇踩板都已經夠悶啦，就睇你都冇成功嘅，成日失敗嘅。咁可能你覺得型，但係佢唔覺得型嘅嘛。 哦，喂，咁其實你咁講，即係作為睇滑板嘅觀眾，會唔會覺得好悶㗎？ 我覺得有陣時會悶嘅，的而且確，因為有陣時即當然，如果你睇嗰個人係去睇大比賽高手，咁啊，梗係成功率會高啲，就會好睇好多啦。但你有時睇我哋啲渣仔，即係渣啲咁樣，練個 trick 都可能練一個花式，練一日先成功一下，咁對於人哋嚟講就好悶啦。即係人哋可能企喺度諗住睇下你成唔成功嘅，搞錯啊！一個鐘頭都仲未得嘅，即係會有呢種即係呢種諗法咯。即係我哋自己都會有冇搞錯啊？自己一個鐘都未靚，即係會可能會咁樣噶嘛。 但滑板嘅花式係自創嘅，定係冇嘅？有一啲即係好似耍功夫咁已經。有套拳喺度 其實滑板所有 trick 都是啲前輩啦，即係外國嘅人去創咗出嚟噶。咁但係滑板佢有，譬如好似有 A B C D E 咁樣，咁就睇你點樣自己配搭咯。即係可以 A B C C D E E F G 咁樣，你慢慢自己配搭出你自己嘅 style 咯。咁就睇到每個人又唔一樣，同埋每個人玩同一個花式其實都有少少唔一樣。 點解咧？ 因為啲手腳，就算你平衡，你每個人平衡嗰個動作都有少少唔一樣。咁或者嗰個人跳得高啲，快板轉得快啲咁樣，都有少少唔一樣。所以外國嚟講咧，佢哋對於呢個風格 style 咧嚟講咧係緊要過個技術，因為好容易可以勁，但係要一個踩啲型嘅 style 係難嗰度嘅。 咁我哋呢啲外行人點樣覺得嗰個人即係點樣去欣賞嗰個就為之踩得型啦？ 通常一勁嗰啲你睇得出嘅，但係如果唔識嚟講啊，唔識嚟講咁計睇得跳得高啊、跳得遠啊，或者踩得快啲都做到嗰啲花式，咁你都會望落去，你會覺得好睇啲啊。 咁嗰啲風格就好難形容，即係點樣為之型嘅風格 啦。咁如果最即係最行啲就講佢嘅衣著，你中唔中意啦？即係可能喂呢、這個衫我中意喎，型喎呢、這個人著得。 但比賽會唔會坑嘅咧？呢啲即係你成個外形會 唔會跟？其實我嗱即係冇講到，但係呢樣嘢都係個 style 其中一樣嘢咯。即係著衫，你點樣著衫都係你嘅 style 嘅其中一樣嘢。即係我哋自己都會嘅。如果嗰日我覺得，我呢套衫襯出街，我覺得有型啲，我會踩得勁啲嘅，我覺得自己踩得順暢啲嘅， 係信心嘅表現。 係啊，係啊，係。 哦，咁喺比賽裡面，即係呢一環，大家都俾心思落去。 都其實每個人即係佢著開嗰啲 style， 即係著衫嚟講咧，都係嗰啲 style。但係大家會可能喺個場度點樣展現自己嘅花式，佢哋會 care 多啲。即係我自己都係，即係譬如我去到個場咯，哦，我要。這個位置可能這個花式太多人做了，那我就不做這件事了，是我就做一些其他的，等人家 覺得即是去到比賽你會臨時變的，即是本身你是想著做 ACD 的，但個個都做 ACD， 那你就立刻變了。 是啊，因為有些比賽是大家水平相若，大家都知道這些位置做這個出可以拿到分，或者成功率會高一點，但有時候你就不想做，因為譬如評判來說他看了10個人都去做那個事情， 佢都會悶嘅，即係冇新鮮感咧，唔會特別。咁你就會想諗一啲，哦，呢個位我唔做呢樣嘢，要揾另外一個位我先做翻啦咁樣。 咁其他元素，即係譬如音樂啊等等嗰啲都計唔計 嘅？音樂唔計嘅，但係你可以揀一啲你自己中意嘅音樂，令到你自己玩得順暢啲咯。係。係啊。 咁即係冇，其實就冇其他嘅咯。最主要就係你個動作同埋你個樣 子。一定係唔係？一定係動作行先啦，當然即係動作啦，跟住成功率啦、流暢啦，跟住先到 style 嘅。即可能你嗰啲點樣演繹呢啲花式玩得好唔好睇啊？係啊！ 成功率係意思，譬如佢俾幾次機會你做咁樣。 通常咧如果最傳統嘅滑板比賽就係、是好似體操咁樣，即係有個滑板場，跟住就一分鐘，你就出去玩你嘅花式啦。咁玩完之後就比分咁樣嘅。係啊！咁你就喺嗰陣時就係、是。唔失手，我哋叫 perfect one， 咁啊肯定最好啦。咁但係你會失手噶嘛？有機會，咁嗰啲就可能會扣少少分啊，或者冇咁高分啊咁樣。 哦，但係都係得一次機會。 通常就兩次機會嘅，係啊，通常就兩次機會，跟住揀最好成績嗰個。係。咁但係而家奧運佢嗰個咧，都有呢個項呢一環節嘅，但係奧運就得45秒嘅啫。係。係啦，咁但係奧運佢個比賽成個模式有少少唔一樣，所以就。講出嚟都有少少模糊，即係大家冇睇嘅話，咁我就費事喺度仲嘥一啲時間去解釋。 總之奧運嘅時候你留意一下啦。 係啦，總之就係十分最高分，跟住十分最高分咯。咁你攞得越近十分，咪就最叻啦咁樣咯。 咁有冇話邊個地方其實而家踩板嘅人係比較出色啲嘅咧？譬如係一啲國際性嘅賽事啊、大嘅比賽裏面啊，佢哋呢個地方嘅人都成日會攞獎嘅喎。 通常都係美國㗎啦，因為美國係國技咁樣啊。咁而家嚟緊第二一定係巴西咯，即係巴西除咗踢波之外就係滑板㗎啦，應該而家個好勁嘅佢哋都。咁如果講亞洲區咧，日本係最勁嘅，一路都日本人，因為日本街頭文化行得。前好多嘛，咁同埋日本其實佢哋不嬲呢啲嘢，佢發展得好耐，佢不嬲都好多勁人嘅。咁但係日本以前就係佢哋玩佢哋自己嘅啫，佢哋唔會出嚟比賽。咁但係因為日本係主辦國，咁奧運就開始派一多好多人出嚟去嗰啲計分賽啊比賽，咁大家就見識到哇，原來日本人係咁勁咁樣。 你覺得呢項運動咧係練習緊要啲咧，定係天分緊要啲咧？因為譬如有時你睇奧運啲項目咧，某啲嘢或者某啲運動啦，即係你知道哦，呢個地方嘅人一定係不停苦練，跟住就有呢個成績啦咁樣。咁滑板係咪？ 我覺得天分一定係其中一樣，但係努力都唔可以即係你唔可以有天分而唔努力咯，因為你都要真係嘥好多時間去鑽研呢啲 tricks 咯。但係你有天分就會可能比其他人容易少少成功。好似我啱啱講啦 ，style 係唔可以用努力去變成噶嘛。所以呢樣嘢就係天分啦 ，style 咁 copy 得唔得？ 你都 copy 到，但係 copy 唔到佢一模一樣噶嘛。 其實你好譬如好似著衫咁樣啫嘛，即係你本身個人冇乜 fashion sense， 跟住你咪跟住啲雜誌啊，跟住 model 著咯。 同埋你可以 OK， 你可以玩到我同一個花式，但你始終都唔會玩得到我咁好睇噶嘛。有啲你變唔到嘅其實。係啊，你淨係可以著衫跟我，係啦，你可以著衫跟我，你可以同我同一個花式，但你永遠都冇玩得咁好。 即係我同你著埋同一套衫，但我做嘅動作同你係好唔同嘅。 冇錯冇錯。 咁你覺得呢、這個即係、就是、踩板可以踩到幾多歲咧？年紀係咪一個好大嘅限制咧？喺呢項運動上面？ 我覺得年紀反而唔係嘅，但係即係如果你想講變咗一個比賽模式嚟講。當然年紀是有少少掣肘的，但如果你是因為好像外國為了外國他那個整個發展很成熟，他不需要一定要贏比賽才做到一個職業的，他可能拍很多滑板的 video 啊，那可以令到他自己出名的，那即是你拍 video 你可以容許你有多些的成功機會嘛，那你拍了一個好的 video 人家都會記得你，都可以宣傳做到職業，那你的這件事就可以令到你那個歲數可以拉闊啲，可能踩到40歲都得噶。咁但係因為有奧運，咁你而家變咗可能踩到40歲，啲人咪做 coach 咯，即係做教練啊，拍啲教學片啊，即係好多樣嘢俾你發展咁樣咯。而家話嘛，所以如果你真係話踩，其實踩到40歲我都覺得 OK 噶，係爭住你想唔想去比賽嘅，我覺得。 咁俊仔當初你有冇諗過，即係踩滑板可以踩到做一個職業咧？ 哇！我完全係冇諗到可以，即係我係冇諗住踩到咁啊！我就呢個係一個好好彩。是好好好好彩的例子嚟嘅，即係咁啱，即係天時地利，可以令到我可以生活到有踩到板咁樣，又有啲收入咁樣，先可以繼續踩落去。即係如果我唔係有呢啲天時地利任務，即係可能有贊助嗰啲，可能我都要翻工嘅。其實因為中間我都有踩板嘅時候，我都係一路有翻工嘅。其實即係就唔係純踩板，即係可能我嗰時已經有少少收入，但我都會繼續翻工嘅，因為我都係抱住一個為興趣嘅心態咯。即係我覺得我。都要咦開始大個咯，其實要係咪攞多啲工作經驗啊咁樣？咁我中間都有翻文職啊咁樣嗰啲嘅，一路踩板嘅時候都係啊。 咁但係譬如一個職業嘅運動員咧，係咪即係你 keep 住要每年都有啲成績啊，或者攞到啲獎啊，咁樣先至叫做可以即係嗰個資助會繼續 sustain 到落去咧？ 係，如果呢樣嘢就係、是、嗱，呢、這個就要講到嗰個香港嗰個運動體制啦，因為你要因為我哋精英項目啦，咁如果你想得到政府一啲資源咧，你就要贏一啲佢哋認可嘅比賽，達到佢哋嘅門檻咧，其實佢哋先會資助你嘅。咁我哋滑板就好好彩啦，呢樣嘢都係其中一樣嘢，就係因為我哋係由頭到尾都係商業贊助為主嘅。咁其實你踩得好，咦？咁公司咁啱又需要一個滑板隊嘅時候，佢會招納你，見你踩得好，咁佢就可能出一啲糧俾你啊，俾一啲產品你，咁令到你都係成為一個職業運動員嘅。咁但如果你要成為香港嘅即係港隊啊咁樣，你要出到糧，你就要贏一啲比賽，咁啊每年去計嘅。係，即係譬如你可能今年贏到，咁你咪下年可以喺體院用體院嘅服務咯，即係可能醫療啊，有一啲錢去資助你啊咁樣。咁但係如果你可能我今年冇喎，咁就可能下年就冇有機會俾人踢走啦。尤其是我哋呢啲咁嘅細項目，咁我哋就算入去做 gym， 我哋都係叫孤兒仔嘅，因為我哋係個層次個低 level 好低啊，所以就得唔到相關。我哋做 gym 都係自己做咁樣咯。 因為而家滑板運動員都始終係好少嘅， 係好少，唔係即係要得到政府嘅嘢係少嘅，即係我哋上一年都有其他一啲我哋叫青年組，即係可能18歲樓以下嘅小朋友都有嘅，但係因為上年佢哋贏唔到，佢哋今年都冇咯。係啊，咁就呢樣嘢就困難啲，係好困難，因為其實我哋相對嚟講佢嘅比賽少啲啦，認可比賽少啲，咁可能佢每年都係個全國賽，其實你要把握呢個機會，其實都 即係有冇啦咁 啊。係啦，你都會有壓力咯，自己即係如果你想你每一年就係我最低門檻全國賽，你就要諗住我呢個比賽我一定要贏，贏到下年又冇啦咁樣，可能咁你就會有壓力咯，咁就好有機會會失手。 勉強表現啦，跟住 係都會嘅，都會係啊。 咁啊，有冇啲咩比賽難忘嘅經歷可以分享下咧？ 我就好似係第二次去室內運動會嗰陣時候，即係我對我自己期望太高，即係咁我又想攞多啲獎咁樣，即係至於就無形有啲壓力俾自己啦。咁最後係一個花式都冇靚過嘅，跟住嗰年仲要喺澳門，我媽又去睇嘅，即係我媽都有講，肯定係關佢事嘅，因為佢話佢成日睇咧，我就會好差嘅，係 啊， 係啊，咁我就。因為佢個電視機影住你，佢要坐喺度比分咁樣咧，跟住我就喊，即係其實樣衰嘅，即係滑板其實踩滑板好少我咁注重嗰個比賽嗰種輸贏 嘅，係嘛？因為要贏啊嘛， 我就坐喺度喊，我喺度喊唔係因為我輸合，而係我覺得我自己辜負咗一啲嘢，即係我好失望啊對自己。 嗰時幾多歲啊？ 嗰陣時可能廿歲都冇，我諗 around 廿歲啦，或者可能即係我真係咁多人睇住你喊，成個場館即係影住你，即係樣衰到爆炸，即係但係亦都即係經過呢件事，你就發現輸贏唔應該擺到咁重咯，反而有過程，咁反而你會有意外嘅收穫。即係你有時你太想贏咧，就通常都贏唔到嘅。係，反而你睇咗，冇所謂啦，玩下啦，嗱嗱啲點樣咧，你就會發揮得好啲，又有俾佢贏到，咁你贏都係 bonus 咯。反而即係改變個心態就係、是。去學嘢為主，即係我想完成嗰個花式先，即係好簡單。以前就成日諗住贏，但係講真，有時你連套花式都未做好，你點樣去贏呢？咁而家就轉個心態，可能係想做好咗花式。咁如果做好咗，輸我都對得住我自己，因為我已經做好咗啦嘛。咁盡咗力係技不如人啊嘛。咁但係如果連呢都未做好，咁點樣同人哋鬥輸贏呢？ 但係你當時係咪已經練過，即係叫做練到好熟？亦都試過，即係可能你平時玩嘅時候可以完全地做曬出嚟，但係反而去到比賽嘅時候可以一下都做唔到咧，即係嗰個落差係會可以咁大。 就係、是、咁樣咯，即係嗰陣時就係因為真係一個花式都冇靈，你追意嗰啲都即係你唔好似自己發緊夢咁啊，跟住就對自己好失望，即係可能因為你覺得人哋對你有期望，所以對自己更加失望，係啊，咁就開始就放輕呢啲咯，即係。唔好睇得輸贏咁緊要啦，咁你盡咗力都 OK 嘅咁樣咯。 就反而就比賽就會好啲啦。 因為可能細個又 care 人哋點樣睇自己咧，即係大個可能大個啲就冇，冇所謂啦。咁贏唔到都冇計喎，即係嗰種感覺，咁可能令到自己即係放鬆翻啲咯。咁之後嘅比賽即係都好好彩，就發揮得比較好咯。即係之後因為呢件事之後。 我見咧，你而家有時都會即係會踩板啦，會去到啲板場嗰度，即係都會見到其他即係好多學緊踩滑板嘅小朋友噶嘛。即係其實係年輕時候嘅你啦，有你嘅影子啦。你會唔會都走埋去即係教下佢哋兩句啊？或者見到有啲有天分嘅小朋友，你都過去鼓勵下佢啊咁咧？ 我就自己會嘅，即係我自己都會或者我坐喺度休息嘅時候睇到你，可能。有個動作佢練咗好耐棘住我，都會教下佢嘅。咁但係 有時咧，即係我呢個係我嘅經驗咋，即係通常咧，我一教人，啲人會覺得我多口嘅。有陣時啲小朋友會咁樣嘅，即係佢，我都唔使你教我，即係佢哋好奇怪嗰感覺，同埋 肯定唔知道你係邊。 唔係，同埋我試過好多次去板場咧，即係以前成日㗎，即係我一去踩咧，啲人又哇呢、這個人咁勁咧，會嚇走啲人。 啊，係㗎， 係即係啲人，即係呢個係香港嘅滑板現象係好普遍。我睇到勁人咯，我唔喺呢度踩，哇呢度點啊？即係搞到係，我唔想幫人。其實我細個都係咁樣啫嘛，我唔識咪去問人，人哋咪教我咯。係啊，咁我所以我都想做翻相同嘅。咁但係有時變到嚇親人咁咯。 咦？咁其實呢個文化都有影響呢個運動嘅發展咯。即係可能啲人太過內斂或者太過怕醜啦。即係佢又好似太過要面，又驚魚啊，又驚俾人笑啊。咁跟住咁你咪少啲可以即係同其他人交流咯。 有好多嘅人都會咁嘅，因為佢未放低個包袱，但其實放低包袱咧，就知道我呢、這個圈唔係咁。因為有時啲人會覺得可能，哇個個都咁惡嘅，個個都好似好兇神惡煞咁啊！但其實有時啲人係練緊花式，即係有時可能我自己見啲人講，哇俊仔咁惡嘅個樣，但係我練緊個花式，我仲揾緊我自己，我好難好開心。一見咧，喂咁樣，我好難噶嘛咁有時。咁但係我見到我都會盡量去幫嗰啲人嘅，即係。如果即係我啱啱咁啱見到我有時間嘅時候，我都會去盡量去指點一下一啲人，因為始終的而且確又係講俾你聽，個竅門係容易好多嘅。係啊。 其實當初你細個玩嘅時候，你屋企人有冇反對 咧？我媽同阿爸都冇所謂嘅，但係咁佢哋就因為我好細粒嘅以前，跟住佢哋會驚我學壞多啲咯。咁我媽就係、 是、即係大粒就冇咁易學壞嘅， 驚我俾人蝦啊嘛。咁你始終煙味全部咁，但係佢哋就會覺得你唔學壞就 OK 啦，即係你做乜都得。你唔學壞，跟住你去邊話俾我聽，咁我 OK。咁即係好彩，我同屋企人啲關係好好嘅，即係我會去邊，我做過咩，即係有時候可能到而家到，喂，琴日學識個新出，其實我媽唔識噶嘛，嚟緊啦。跟住我媽就幾好啊，咁樣，即係佢都會聽下我講嘅咁樣咯。 咁都 OK 喎，因為可能細個如果你屋企人阻止你或者反對你，即係覺得你成日躝街啊，或者唔翻屋企啊，咁可能就冇而家你出現。 唔係，咁我覺得每個屋企人都想我讀書叻啲嘅，即係我媽都想我讀書叻。咁有時見到你真係～因為佢嗰個心態係佢冇見過咁專注去做一樣嘢，因為佢都係覺得我係三分鐘熱度嘅，因為我話要買塊滑板嗰陣時$800一塊咁貴，死都唔肯買，覺得我玩一陣就唔玩。咁但係佢估唔到後屘見到我哇又睇片，日日都去踩，佢咁專注，佢就由我繼續玩咯。即係佢見到我真係中意呢樣嘢，咁佢由啊，同埋佢又唔覺得又真係好壞嗰種感覺，係啊，咁咪就即係 當時你唔係玩一陣就唔玩，係玩一陣就要換塊板。 係啊，即係以前就即係 用得耐啲嘅， 以前用到爛曬啦，即係我直頭係鞋底個鞋底穿窿啊，踩到要。咁但係嗰時又好彩嘅，即係有啲即係我細個嘅時候都有啲哥哥踩板嘅嘛，咁佢哋換板嘅時候就問佢舊嗰塊要唔要，佢唔要就俾我咁樣咯。咁我就點都好過我自己嗰塊咯，咁就捱住咯。所以我細個每一年嘅生日我都係好興奮嘅，終於都可以成塊板啦，一定有啦，我一定係買塊板，唔買其他嘢咁樣咯。係啊，咁樣咯。 咁所以其實開心就係你即係喺呢方面做到成績啦，咁你都做咗運動員啦，咁你屋企人就即係老懷安慰啦，即刻。 唔係的而且確係咁啊，因為我覺得我最開心都唔係話俾人聽啊，你有幾叻啊，哇，即係覺得自己有幾巴閉，的而且確我又唔覺得自己好巴閉，但係我覺得係因為大家對呢樣嘢唔了解。跟住咁，我自己都有問題，因為我自己細個都唔係即係個好嘅孩子啦。 咁你有冇見過啲讀書好叻嘅人去踩板咧？即係品學兼優，年年考第一嘅有冇啊？ 有冇嘅？但係我嗰個 feel 係即係我連我啲同學個阿媽，我個 best friend 個阿媽都覺得我係會教壞佢個仔啊。咁其實我屋企人係承受緊一定嘅壓力噶嘛。即係我講真，我解釋俾你聽，你又覺得我幫你辯護，其實你又唔識，即係你又唔識嘅，即係你都係覺得咁佢都係幫住個仔咁啊。咁但係而家叫做咗啲嘢，可能假設我而家多謝大家訪問啦，或者做下一啲電視機訪問見到你，咁你咪唔使解釋嗰度嗱，我真係做到嘢嘅喎，嗱真係咁樣。咁你阿媽就即係話嗱，如果喂翻少，即係起碼人哋會覺得原來佢個仔唔係做緊一啲無謂嘢嘅，即係原來真係代表即係令嗰啲人跌翻眼鏡咯。即係我起覺得起碼令翻佢有啲自豪先咯。即係我唔使解釋俾你聽，嗱而家你睇到啦。 行動證明。 係啊，即係有呢啲嘅。即係我有個 best friend 個阿哥係好唔中意我噶嘛，但係跟住佢都睇死我噶嘛。但係佢話我呢世人都睇，即係我睇咗眼就估唔到，就估唔到你原來都有恆心做呢件事，就俾你做到咁樣。係啊，咁樣咯。咁就係呢樣嘢幾開心，即係阿爸阿媽可以有翻啲面。 即其實你熱愛呢個運動，你都希望即係自己可以幫佢做翻啲嘢啦。因為我見之前咧，你有做過其他嘅訪問，就有提到話喺菲律賓嗰度係咪有個選手，因為佢攞咗獎， 咁所以佢就令到嗰個地方就多咗啲資源去，有譬如有滑板場啊，但係反而即係佢未去參賽、未增光之前咧，係喺街度踩滑板係會俾人拉嘅。 係啊，同埋佢即係嗰個故仔真係好例子，即係我自己嚟講啦，即係我同我啲隊友一啲踩得叻啲人，我哋永遠都講哦，滑板係真係救咗嘅，即係我覺得我冇有滑板。不是呢個我咯，即係我亦都可能冇機會喺度坐喺度同你傾偈。但係嗰個係直頭佢屋企係好窮，即係窮到係佢贏咗個比賽，可能係要攞嗰啲錢嚟補屋企個頂，因為漏水住木屋咁樣。但係佢因為贏咗亞運金牌嗰個女仔，跟住可能有樓啊，即係即刻有錢揾啊，又成啊咁樣。咁真係救咗佢成家人咁樣啊！那個感覺覺得，所以呢個故事係好勵志咯，即係即刻覺得。 係。係啊。咁嚟緊你仲有啲咩目標呢？ 我而家就希望即有比賽就去比賽啦，即再努力踩好，盡量即餘下嘅時光再努力踩好啲啊！但我到而家都冇變過嘅，就想盡多啲力去推廣滑板呢樣嘢嘅。 嗯， 係啊，即可能因為我哋一路都喺學校教班啊，睇下可能會唔會有多啲正統啲嘅滑板班啊去教下，跟住或者做多啲嘢去推廣呢樣嘢咁樣咯。 機會嚟啦，飛雲！今日我哋一齊拍條片咧，就係宣傳下呢、這個其實女仔咧都可以玩滑板，仲可以好型添嘅。希望我可以做到啦， 實可以做到冇問題，信咯信咯。 新闻报道， 晚上11:30，由郭婷晶报道新闻。八三一港铁太子站事件八月，有市民到太子站近旺角警署出口外献花，由区议员接收，大批防暴警察戒备，不断要求市民停止在附近聚集同弃置物品，否则可能违反限聚令同其他法例。有市民响应网上号召，在天水围银座二期商场聚集，警员一度进入商场警告，人群逐渐散去， 部分人之后转到商场外游走同叫口号。警方举旗警告，制服同带走最少一名男子，又截停另外四人，以及向最少四男二女发出限聚令告票。警员在近天水围公园方向巡逻时，有人从花槽掟玻璃樽，警方用电筒照向现场人士，要求他们离开。警方晚上在旺角洗衣街和山东街交界截停一架私家车，并带走两名男子，一名男警员手部受伤。晚上九点几，一架警车在洗衣街和山东街交界截停一架私家车，警方拘捕车上两名男子，并一度封锁豉油街和山东街一带。一名男警手部受伤，需要上救护车治理。警员在车尾箱搜出一个背囊、纸箱和一桶消毒湿纸巾等。现场消息指，警方在车上搜获索带、反光衣和改装车。警方说，截查期间，警车和私家车有轻微相撞，现场所见私家车车头左边有花痕。接载滞留巴基斯坦香港居民的专机在晚上七点抵达本港机场，机上一共319名乘客都有戴上口罩。他们抵港之后会坐专车前往亚洲国际博览馆的临时样本采集中心接受病毒测试，收集深喉唾液样本之后会再坐专车前往火炭骏阳村的检疫中心进行14日强制检疫。乘搭专机的费用由用者支付，每名乘客收费大约6000元。卫生防护中心正是调查一宗人类感染大鼠戊型肝炎个案，患者是一名住在香港仔石排湾村的61岁男子，他因为长期病患，今个月7号入住玛丽医院，5日后出现肝功能异常，病人昨日转往东华医院接受康复治疗，血液样本对大鼠戊型肝炎呈阳性反应。流行病学调查显示，病人的家居接触者没有在住所发现鼠只或其排泄物，病人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家居接触者至今没有病征，暂时未能确定感染源头和途径。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4373点，跌26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915点，跌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6.95，瑞士法郎0.966，加元1.389，人民币7.064，英镑对美元1.26，欧元对美元1.095，澳元对美元0.654，新西兰元对美元0.61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4.37美元，卖出1705.5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气温介乎23至29度，晚上有一两阵薄雾，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炎热，下星期气温进一步上升。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最低工资委员会正在检讨法定最低工资水平。 是啊，恰当的法定最低工资水平可防止工资过低，又避免影响基层工人就业。 记得在6月16日或之前向委员会提交意见。 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mwc.org.hk。 启禀皇上，微臣想为皇上献计啊！ 讲啊！ 微臣提议俾听众喺皇上嘅节目度拣歌啊！ 然后咧， 咁佢哋咪可以感受做选民嘅意义咯、 啊！有意思、啊，即刻同朕 check 下详情要点做。 密切留意由选举事务处孖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嘅音乐选民有得拣互动游戏， 听实今个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音乐情人郑子成 由投选心水歌曲，感受选民嘅意义，你更加有机会赢取选民有礼心意包。 听时听，记得登记做选民啊！5月2日就截止噶啦。 有时刻 朋友圈 茉莉， 敏感时刻 朋友圈 茉莉， 茉莉。 朋友圈咧就喺一架车上面嘅，咁就遇上咧一个咧就系好靓仔嘅男 artist， 佢系今年算系今年男新人啦，系咪啊？ 算噶， 系咪啊？佢系 Brian 谢东敏。 你好，你好，大家好，系啦，咁我就今日好开心能够嚟呢度接受你嘅访问啦。咁我今日都系讲一下一啲关于狗嘅嘢噶嘛，系嘛？ 系啊，同埋你嘅人生， 系啊， 你嘅上半生 ，OK， 前半生啊， 坐，喂，但系咧，我想讲咧，我同你沟通嘅时候啦，同埋而家呢个开场白已经发现，原来喺电视机见到过你同你而家好唔同噶、 哦。因为我剪短咗头发啦。 唔关事，唔系靓仔一定噶啦。但系我想讲嗰样嘢系，你搞笑啲噶个人。 都唔系，其实我人都开朗嘅。咁其实我比较慢热少少啫，即系可能啱入行啊，嗰啲访问啊，或者见嗰啲观众嘅时候，好似啱入行玩超级巨星二嗰阵时，好多年前，嗰阵时系好呆滞嘅。其实因为我紧张，所以就可能会比其他参赛者慢好多，甚至乎我而家之前啱啱拍完嗰个节目娱乐大家，其实我都系开头几集大家见我都唔系好讲嘢，因为其实我人比较慢热，可能我需要比一般人长少少时间去适应一个环境同埋嗰个形式去做，咁我之后先开始能够放翻啲嘢出嚟咯。 咁一定好明显就系我个人融化你啦，第一次见你，你已经咁多嘢， 绝对系啊。 嗱，今次咧即系见到 Brian 嘅时候，我都呆一呆，就系好似头先佢讲啦，你根本上即系我喺电视机见到你嘅时候好紧张啊，嗰种嘅天然呆咧系真正嘅正宗天然呆嚟嘅。我想问会唔会因为咁样而吓怕咗啲人，唔敢同你做朋友咧？一开头嘅时候 又唔会、啊，我入行又识咗好多朋友啊！第一套拍剧嘅时候已经识咗都好多朋友啊。潮海啊，即系成班都好多人帮我，我又会好主动问人，可能连攞剧本都唔知边度攞啊，或者甚至乎啊剧本点做啊，又唔知嗰啲三角形啊，乜都唔知噶嘛，我都好，我嗰时都好开心嘅，好开心，即系问啲前辈意见，或者问一啲其他朋友嘅意见啊，咁佢哋帮我好多，咁逐渐都成为咗好多，都成为咗我好朋友嘅，咁我喺公司都 so far 都算系多朋友噶，我都系啦。 系嗱，咁啊识朋友完全就系对你讲完全零嘅呢个难度啦，但系我想问要做你嘅好朋友难唔难咧？即系交心嘅朋友，我意思系。 其实我相信人年纪越大，交心嘅朋友应该都系可能你好多年前识落嗰啲朋友。 系啊，中学嗰啲系最 friend 噶嘛。 系啊，中学嗰啲我反而少啲。 小学， 小学都有联络嘅。 再唔系幼稚园 。幼稚园就唔记得咗啦，唔记得晒啲点啊。但系就可能啱入行嗰啲朋友到而家都 keep 得几好啦。但系可能年纪越大啊，识朋友唔知系越嚟越少咧。我成日听啲人讲，真系噶喎，原来。 系。 同埋即系可能都会玩翻。同埋以前嗰班朋友玩多啲咯，啲聚會啊，或者參加歌唱比賽嗰陣時，嗰六個月裏面嗰啲朋友一起玩多啲咯。 同埋咧，你有冇發現咧，硬係永遠嗰幾個朋友就淨係只會見嗰幾個朋友，少咗想去認識新朋友嘅感覺。我會係咯，我唔知道你係咪咯。人越大嘅時候，覺得好攰啊，識新朋友。 其實係噶，不過有時候我都比較靜嘅，即係我可能 你咁樣都叫靜？ 唔係，我都靜嘅平時。我可能我 off camera 嗰陣時，其實我靜嘅，即係可能你太用咗太多 energy。同埋你唔係好想講嘢好多時，所以尤其是我而家拍嘢，因為可能以前講多嘢啲，而家拍戲咧講嘢講少好多，即係可能我都係好靜，可能會留翻啲 energy 去做戲啊，或者諗下其他嘢嘅時候，我喺度諗緊嘢咯，即係可能我大家見我而家可能即係可能我啲同事會見到啦，或者幕後觀眾人見到，其實我人本身都唔係好講嘢，好靜。 你咩星座噶？ 射手座。 啊，射手座人沉实啲，但你讲嘢搞笑 嘅。系啊，比较极端啲啊。 系。 一系就好 high 啊，又好啲啊，系啊。 但系如果咁样嘅话，应该好容易会吓亲人嘅，因为咧我自己虽然我同你唔同星座啦，但系我就又系好极端嘅。跟住之后我一唔出声，啲人要我发脾气嘅。 我都试过有人同我讲我唔讲嘢个样好串添，即系我真系试过噶，但系我唔理我都由佢咯，咁我唔系咪得咯？我自己系咯，我自己唔系得啦。 咁平时谢东敏又中意做啲咩多 我啊，都系呢排就做运动比较多咯，因为啱啱之前拍套剧要减肥，同埋要除衫，咁啊成日都走去做 gym 啊、跑步啊。平时冇乜嘢做嘅话，都系喺屋企凑下啲狗啊，又或者放下狗啊，其实都系同啲狗一齐多，好少出街啊。 喂，讲到狗咧，即系由几时开始中意，即系觉得同狗系有缘分？ 我由哇～ 小学一年班开始养狗，即系有宠物喺我身边到而家都有。以前我细细个啱我妈咪就攞只松鼠狗翻嚟，佢我话同佢讲我想养狗啊，咁佢真系攞只松鼠狗翻嚟。 咁锡你嘅你妈咪？ 系啊，好锡我嘅。跟住佢又惊嗰只狗公闷，跟住买只狗乸翻嚟，跟住只狗乸翻嚟咧就生个三只出嚟，变咗一家人，跟住即刻。咁啊，唔俾佢再生啦，就即刻同佢做住手术啦，跟住就一路养到我只松鼠狗咧，最老嗰只到廿岁嘅，我松鼠狗都好犀利嘅。跟住都差唔多啲松鼠狗走晒嘅时候，跟住又养咗只树枭，嗰只树枭好大只，跟住树枭养到我入行冇耐啦，四五年到，跟住只狗都走埋啦。 喂，但系我想话养松鼠狗，其实松鼠狗好细只噶嘛，树枭又咁大只，咁其实会唔会即系养方面你开头都唔惯，或者其实都会其实有难，即系个分别又喺边咧？ 其实我想讲嘅，养大狗咧真系唔系个个都可以 handle 到嘅，尤其是 佢走嘅时候、玩嘅时候啦。 同埋我听嗰啲兽医讲咧，佢都极度之唔建议一啲男仔咧过咗50岁之后养一只咁大嘅狗。我只树枭系比较大只啲嘅种嚟，150几磅嘅树枭。 点解50岁之后唔建议嘅？ 因为佢其实越大嘅狗咧，可能系需要好多嘅运动量。但系你50岁之后你先再养佢咧，可能你养到你六十几岁嘅时候，佢仲可能佢仲系可能系咁跑啊，系咁周围走嘅时候咧，可能你 handle 唔到佢嗰种体能啊。你又要拖住佢行，你又要睇住佢咧，你会感觉到吃力嘅。咁可能养翻只细狗会好啲咯，系啦。 嗱，咁你养咗两只狗有唔同嘅分别啦，同埋饲养嘅方法亦都唔同啦。会唔会只即系对你嚟讲应该就唔会攰啦？你咁后生， 唔会，我而家都有四只。狗喺屋企啊！ 喂，但系佢哋养唔养咧？四只狗，同埋你又成日出去做嘢，你有时间去照顾佢哋啊？ 好曳噶啲狗，好曳！我只老虎狗真系好曳，佢成日都周围走啊，跳嚟跳去啊，咬烂晒屋企啲嘢。之前 B B 仔嗰阵时，而家大个咗，定少少，但佢真系好喂食，真系好喂食。我未见我养咁多狗最喂食就系佢，嗰只老虎狗，真系咁中意食嘢嘅，咩都食。但我又好衰嘅，我有时都会俾人嘢佢食，我成日都俾嘅，因为我以前啲松鼠狗咧，我成日都俾人嘢佢食， 唔喊就得噶啦。 有时都喊嘅，但我自己觉得自己 keep 得啲狗都好好嘅，同埋我屋企人都 keep 得啲狗好嘅，即系每日都俾佢出街，有适当嘅运动量，但系即系唔系出街，唔系话就咁落街行，我可能带佢公园度俾佢跑嘅，咁又食得好，又瞓得好，啲营养又好，咁佢其实都几开心嘅。我觉得啲狗如果喺我屋企生活嘅话， 系我就冇养狗啦，但系我依有养猫，所以唔同啲。我想问一下养狗嘅朋友，系咪真系每一日咧，就算落雨时势咧，都一定要去带佢落街嘅咧？ 我啱啱先同佢狗落完街过嚟啫，都要带，你咪 好礼计咯， 唔会嘅，你咪同佢抹翻手啊，抹翻身啊，咁我 keep 住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啦，我都会同佢冲一次凉嘅，咁就 keep 到佢好啲咯，同埋耳仔啊，有时睇下佢冇发炎啊，个鼻啊，同埋啲老虎狗咧，嗰啲鼻咧好鬼衰嘅，有啲鼻咧，佢本身天生咧个鼻孔太窄咧，要同佢做开鼻孔手术嘅，我嗰只啱啱做咗。因为佢哋个先天唔系几好，有啲人个鼻窿即系收到咧，所以会好劲个鼻鼾，同埋对个心脏唔系几好。咁你做咗之后咧，佢就会舒缓咗嗰只狗嗰个呢一方面嘅压力。咁佢如果你年纪大啲嘅话咧，佢就有机会做唔到，因为年纪大有风险大啊嘛。咁如果趁后生嘅时候咧，我觉得系可以睇下需唔需要做咯。所以呢样我都介绍埋俾啲如果老虎狗嘅主人都可以听下。 好啦，咁啊，听完谢东敏就讲咗一啲关于狗嘅心得啦。咁我哋而家咧就稍作休息，听一首歌。一首歌翻嚟之后咧，就讲你首新歌啦。 全民上撩动，划破清幽这天空，云随风卷起便暗涌，无求还无敌，难逃被命运摆弄，剑锋破解心底怨万重，情深刀光照见迷梦，爱似千百种纠结半生未结束，还越这个世上杀敌无数，被冲天作弄，每个变幻如在航空，又狂傲似风，成就世界最大众，被崇拜得失一笑中，谁伴我攀得上巅峰，甘于两袖清风。屠龙难屠尽，万缕千丝绕心中， 名利一转身尽化空，无求还无地，难逃热烈地心动，剑锋断不开思绪万重，情深相思却似无用，爱似千百种纠结半生亦似空，还越这个世上杀的无数悲苍天作梦，每个变幻如在寒痛，又狂傲似风，成就世界最大功，被崇拜得失一笑中，谁伴我攀得上巅峰，甘于两袖清风。这个世上杀的无数被苍天作弄，每个变幻如在寒痛，又狂傲似风，成就世界最大众，被崇拜得失一笑中，谁赠我快乐和痛，有始不有终，还越这个世上杀的无数被苍天作弄，每个变幻如在寒痛，又狂傲似风，成就世界最大众，被崇拜得失一笑中，谁伴我攀登最高峰，欣赏星月流动。 敏感时刻， 朋友圈， 魔力。 敏感时刻， 朋友圈， 朋友圈， 磨砺， 磨砺。 一首歌翻嚟啦，咁啊，我依然咧喺身边嘅咧有 Brian 谢东敏， 系你好， 系啦，咁啊，头先都讲咗啦，今次点解会见到 Brian 咧，就系、是、因为咧你有首新歌，咁啊叫做《最冷的一天》，咁呢一首歌咧，亦都系咧一首电视剧嘅主题曲嚟嘅，就系、是、《庆余年》嘅主题曲。今次系咪你第二次唱主题曲定系剧集歌咧？ 第二次，但系都系一首古装嘅主题曲嚟嘅，咁同上一首又有啲唔同咧，因为上一首就比较轻快少少，咁今次呢一首。就叫做最冷的一天，就可能会比较沉少少啊，比较酷少少啊，比较 man 啲，同埋有啲男人味啲嘅感觉咯。 系，我上次睇到你电视嗰度演绎呢首歌啦，我见到你都系特登好似好酷咁样，系咪特登噶？ 都唔系嘅，咁啱啫，可能 即系咁啱酷咗。 系啊，唔系投入翻，可能感觉沉实啲啫，即系把声啊。挫翻 man 啲咁咯， 系嗱呢首歌其实就系讲一啲孤独啊、凄惨咁样啦。对你嚟讲啊，最凄惨嘅时候系几时咧？有冇定系对你嚟讲，人生上面每一样嘢都系开心嘅？ 最凄惨嘅时候，可能就系、是有时等嘅时候咯，即系你喺工作上面可能突然间冇嘢开啊。在家等待的时候那种感觉就会惨一点，因为你有时候会有一些负能量的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公开呢，我相信每一个人都试过的，那就会有这种感觉，那我就有时候都会即是这首歌的歌词呢是讲关于一个男仔识了这个女仔很久的，但是呢到而家今日再见翻嘅时候咧，呢种感觉已经完唔同晒以前啦。咁呢男仔就将呢个故仔唱翻出嚟喺呢只歌嘅歌词里边嘅。咁我就有时都会即系唱呢只歌之前，可能我唔够时间去睇嗰啲剧集啊，因为我拍紧剧，咁我就维基睇晒呢个《庆余年》嘅故事，跟住我就系啊个 简介系咪？ 系啊，跟住我就 你好坦白， 六十几集睇唔晒真系，我日日都开工开十几个钟嗰阵时，跟住我就去盡量投入呢只歌嘅故仔，同埋可能側邊有啲朋友啊，類似有啲咁嘅經歷，可能認識咗個女仔啊，以前一齊好 sweet 嘅，跟住耐咗之後發覺原來唔係呢種感覺，咁其實都好似呢只歌，咁我將佢講呢種感覺，我就唱落去咁樣咯。係 咁呢首歌亦都係即係講呢個啦，同你嘅人好唔成，即係好唔係一個對比啦。 係啊， 咁唱呢首歌嘅時候，對你嚟講辛唔辛苦咧？唱咗咁慘嘅歌。 唔辛苦，其实你话好惨又唔系好惨，只不过系有啲沧桑。我反而即系呢个男仔又唔系同佢呢个女仔一齐嘅，但系佢系只不过系见到佢一种感觉，但系佢对呢个女仔有感觉嘅，但系佢又对佢原来发觉原来完全变晒，即系嗰种感觉啫，即系有啲 苦苦澀澀啊，啲澀澀地嘅感覺啫，又未至於好慘嘅。 係，即係你頭先你都講啦，就係話你即係最辛苦或者最凄慘嘅時候就係等待工作嘅時候啦。嗰陣時係幾時？你介唔介意講？ 幾時啊？四五年前，五六年前啦，我諗嗰陣時都曾經試過有一段時間都差唔多半年冇工作嘅。咁就唯有自己搵啲嘢搞下囉，可能做下 gym 啊，跑下步啊，或者做即係做一啲劇集以外嘅嘢，或者自己练歌啊，或者係囉，都係做呢啲冇嘢搞嘅，就都等啦，真係到等啦，所以好凄惨嘅。 有冇諗过转行呢？即係我听你咁讲好灰喎，喺度等嘅 啫。都曾经我时会有諗过转行嘅，但係諗返转行都要继续坚持落去先得嘅，因为你都毕竟做咗咁多年，点都要做啲成绩出嚟嘅。 但係同一时间啦，我想话啦，即係你都讲就係话早几年嘅时候就一直等，或者等拍劇呀嗰啲。有冇一下你突然间即係转第二行，你就话冇諗过啦，但係转少少身份就係变成演员，有冇谂过咧？因为都喺电视机入面都见到好多个角色，你都有参演过。 其实我自己其实都算系一个演员嚟嘅，因为我入行到而家，其实即系一路都系拍剧。咁其实不过其实我觉得香港而家冇分话什么即系冇话去一定要区分演员啊、歌手啊、主持啊，因为其实而家都系一个身份，我觉得叫艺人啦。即系喺娱乐圈里边，你一定要做主持又叻。唱歌又叻，同埋做戏你又叻，我觉得先能够生存到咧。即系今时今日嘅 artist， 因为你一样嘢唔够啊，你要好多样嘢先能够 fulfill 到一啲观众对你嗰个要求。所以其实而家做 artist 真系个要求好高，同埋你又要 fit， 又要六嚿腹肌咁啊。 好似万能咁啊，仲要。 系啊，即系好似万能咁噶。你睇外国好多 artist 其实都系咁嘅，所以其实自己都想系咁样嘅，即系可能又识唱歌，又识做戏，又识做主持，最好识跳舞，你个冇乜可能啊，系啦。 你自己最叻系边方面啊？跳舞应该，头先我听你咁讲，跳舞应该未必系最好啊。 系啊，最叻啊，其实我都唔知啊，都系可以等观众去睇啊，我觉得。但系就近排我都开始有试过做主持嘅，即系可能出面有啲 annual dinner 我都尝试下做下主持，但系 so far 嚟讲都 OK。但系所以我觉得其实即系我近呢一年可能拍劇少咗啲，但系我做咗好多综艺节目，但系喺综艺节目里面其实我自己都学咗好多嘢，就系可以去 handle 一个 show， 可以去做主持咁。其实我觉得都进步咗好多嘅。 喂，你讲到咧综艺主持同埋就做 annual dinner 一个主持啦，即系普通自己一个主持咧，好大分别嘅。因为点解咧？综艺嘅话咧，好多身边嘅人啊会帮自己啊，或者一大班人嘻嘻哈哈咁。但系 annual dinner 嘅时候系你自己一个人，即系做 MC 嘅话系自己一个人喺台上面 hold 成个气氛。我好记得，我好惊，其实我到而家我都有啲惊嘅。我想问一下啦，你当初第一次上去做一个 MC 嘅时候，那个感觉，你记唔记得嗰阵时个画面咧？ 其实唔系好耐之前嘅事嚟嘅啫，早几个月嘅啫。我又冇想象之中咁紧张，但系都紧张嘅。但系可能之后上咗去做咗一两个 test 之后咧，就开始唔紧张。 因为啲人气氛好。 系啦，开始知道大家会系点，咁我就做翻自己，都系又搞下气氛啊，当讲下笑啊，玩下，请啲现场观众上嚟啊，互动下。咁其实原来都几快过，因为原来呢样嘢都几开心嘅，都几得意，跟住自己唱埋歌咁样。好舒服嘅成件事， 系啊！上年开始就签咗星梦啦，签咗香文啦。我想问一下你，系自己走去同阿香文讲我想唱歌啊，定系香文去就话喂你有冇兴趣再一齐唱下歌啊咁样咧？ 其实老板揾我嘅，咁我阿老板其实佢一路都有时见到都会打招呼啊，喂，佢就会同我加油啊，我一路都有留意噶，加油俾心机啊，咁之后佢把声咁 同埋佢好 sweet 噶，我成日觉得佢 系啊系啊，好好噶佢。所以佢就突然间有一日，喂，不如你都过嚟试下一齐唱下歌，一齐玩下啦。咁我就话，哦，好啊，好啊，好啊。咁我就有机会即系加入咗星梦呢间公司。咁我就都好开心，同埋都多谢老板俾咁多机会我去唱歌啦。咁我亦都会继续努力去继续希望每一首歌都有进步，同埋个进步越嚟越大，咁越嚟越好，啲观众嘅中意咁样。 十年嘅古仔真系其实系唔容易去走嘅呢一个。咁啊，今次啦，即系有呢首歌啦，嚟紧啊，会唔会都同老板啊或者同公司讲，就系话想唱翻多啲歌为主咧？ 其实我想两人一齐做嘅，即系我觉得剧都唔可以放弃，因为我自己都拍咗十年啦，都希望喺剧里面有更多嘅成就，去演绎更加唔同嘅角色啊。咁歌就都 當然想啦，我想兩樣一齊發展啦，呢兩樣嘢最一齊做到就咁，我就好 perfect 啦，我就好滿足啦。 公司有冇講話幾時會同你出碟啊？ 冇喎、啊，不過講真，我自己覺得而家出唔出碟真係唔重要嘅，係最緊要有一首歌係觀眾能夠耳熟能唱，能夠中意，即係個個都識唱嘅呢樣嘢係我最大心願，同埋希望我相信個個歌手都係嘅，希望有一個個人音樂會咯，係、啦。 我成日以為咧做歌手咧，好想有一隻實體碟咧，即係實在嘅感覺咧，先至即係嗰個叫咩？算係其中一個心願或者一個目標嚟嘅。我成日覺得 我又冇咁諗喎，我又 到時你編翻出嚟。 係啊，我編翻出嚟。我反而希望有一隻歌係個個都識唱嘅，呢樣嘢係最緊要，我覺得係真係最緊要嘅呢樣嘢，係啊。 係好啦，咁啊呢度期待咧，謝東敏咧可以咧，即係每一首歌之後大家都識唱，跟住到演唱會嘅時候，你嘅音樂會嘅時候，大家同你一齊唱。 好啊、 今日 thank you 曬2020年嘅其中一個新人，大家等咗好耐嘅謝東敏 ，thank you。 新人幾翻身，多謝曬。 拜拜。 从前或是今天，真相如何发现？前尘若烟，韶华像毡，全是局中修炼。红才或是疯癫，再远观浮华星闪。谁人日子今对物贱？围着热闹盛宴，在世间最冷一天。我细数匆匆的每天，不知不觉有剩下时过境迁。人在处，纷争怎可避免？变改一生只于一年。又记起相识的那天，一分一秒你送我记忆沉淀。未挂嘴边，沧海桑田，总有一人挂念。余情若是不浅，相约如年对现。柔情若水，时辰若剑，难断各种思念。日子相看未厌，同行共聚互勉，是世间最美一天。我细数匆匆的每天，不知不觉又剩下时过境迁。人在处，纷争怎可避免？变改一生只于一年。又记起相识的那天，一分一秒你送我记忆沉淀。年月里最深刻骨未挂嘴边，沧海桑田总有一人挂念。我细数匆匆的每天，不知不觉又剩下时过境迁。 啱啱听过嘅系谢东敏嘅歌曲，今日嘅朋友圈嘉宾就系佢啊 ，Brian 谢东敏。歌曲名字叫《最冷的一天》，亦都系十年嘅新人，2020年今年嘅新人啊！加油啦，一个超级正面嘅新人，拜拜。